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历除宿弼，石宝钗小会全大体。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儿吃了饭，服侍灌宿弼，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只有丫鬟婆子诸内捆进人在窗外听候。平儿进入厅中，她姊妹三人正议论些家务，说的便是年内赖大家请吃酒他家花园中事故。见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应说道：“ 我想的是不为别的，因想着我们一月有二两月银外，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前儿又有人回要我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每人又是二两，这又同刚才雪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你奶奶怎么就没想到这个？” 平儿笑道：“ 这有个缘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是该有份例，每月买吧买了。为女人们各房交予我们收管，不过预备姑娘们使用就罢了，没有一个我们天天个人拿钱找人买头油又是脂粉去的理，所以外头买办总领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予我们的。姑娘们的每月这二两，原不是为买这些的，原为的是一时当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或不得闲，姑娘们偶然一时可巧要几个钱时，省得找人去，这原是恐怕姑娘们受委屈，可知这个钱并不是买这个才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我们的姊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买办脱了空，迟些日子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 探春、李纨都笑道：“ 你也留心看出来了，脱控是没有的，也不敢，只是迟些日子催急了，不知哪里弄些来，不过是个名儿，其实使不得，依然得现买，就用这二两银子另叫别人的奶妈子的或是弟兄哥哥的儿子买了来才使的，若使了关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样的，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是铺子里坏了不要的他们都弄了来单预备给我们。” 平儿笑道：“ 买办买的是那样的，他买了好的来，买办岂肯和他善开交，又说他使坏心要夺着买办了，所以他们也只得如此，宁可得罪了里头，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人，姑娘们只能可使奶妈妈们，他们也就不敢闲话了。” 探春道：“ 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通算起来反费了两折子，不如竟把买办的每月捐了为是，此事一件。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 平儿笑道：“ 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 探春道：“ 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中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宝钗笑道：“ 真真高粱晚起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字弃文不成？” 探春笑道：“ 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立，虚比扶词，哪里都真有的。” 宝钗道：“ 朱子都有虚比扶词，那句句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诸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也发 把孔子也看虚了。 探春笑道：“ 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箕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辞，被孔孟之道。’” 宝钗笑道：“ 底下意计呢？” 探春笑道：“ 如今只断章取义，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 宝钗道：“ 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明人，这些正事大节目事竟没经历，也可惜迟了。” 李纨笑道：“ 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 宝钗道：“ 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做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世俗去了。” 三人只是取笑之谈，说了笑了一回，便仍谈正事。探春因又接说道：“ 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袋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气，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捡出几个本分老成、能知原谱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致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说一则，便点一回头，说完便笑道：“ 善哉，三年之内无积进意。” 李纨笑道：“ 好主意，这果一行，太太必喜欢。省钱是小，第一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更无不尽职的了。” 平儿道：“ 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去陪衬，反叫人去监管修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 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 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是什么做的。从早起来到这会子，你说这些话一套一个样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没见你说奶奶才短想不到，也并没有三姑娘说一句你就说一句是，横竖三姑娘一套话出，你就有一套话进去，总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办的缘故。这会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园子不好，因省钱令人去监管。你们想想这话，若果真交于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粪中自然不敢，天天与小姑娘们就吵不清。他这远仇近虑，不坑不卑，他奶奶便不是和咱们好，听他这一番话，也必要自愧的变好了，不和也变和了。 探春笑道：“ 我早起一肚子气，听他来了，忽然想起他主子来，素日当家使出来的好撒野的人，我见了他便生了气。谁知他来了，比猫鼠似的站了半日，怪可怜的。接着又说了那么些话， 不说他主子待我好，倒说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素日的情谊了。这一句不但没了气，我倒愧了，又伤起心来。我细想，我一个女孩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哪里还有好处去待人。 口内说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泪来。李纨等见他说的恳切，又想他素日赵姨娘美声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泪来，都忙劝道： 趁今日清静，大家商议两件兴利替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托一场，又替这没要紧的事做什么。 平儿忙道： 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说谁好，竟一派人就完了。 探春道： 虽如此说，也须得回你奶奶一声，我们这里搜剔小疑已经不当，皆因你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这样行，若是糊涂多古多度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乖一般，岂可不商议了行？ 平儿笑道： 既这样，我去告诉一声。 说着去了，半日方回来笑说： 我说是白走一趟，这样好事，奶奶岂有不依的。 探春听了，便和李纨命人将园中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参夺，大概定了几个，又将他们一齐传来。李纨大概告诉他们，众人听了无不愿意，也有说： 那一片竹子单交给我，一年功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里吃的笋，一年还可交些钱粮。 这一个说： 那一片到底交给我，一年这些玩的大小雀鸟的粮食，不必动关中的钱粮，我还可以交钱粮。 探春才要说话，人回： 大夫来了，进元桥姑娘。 众婆子只得去接大夫。平儿忙说： 但你们有一百个也不成个体统，难道没有两个管事的头脑带进大夫来？ 回事的那人说： 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两个在西南角上聚集门等着呢。 平儿听说方罢了。众婆子去后，探春问宝钗如何，宝钗答道： 幸与使者待于中，善其辞者事其利。 探春听了点头称赞，便向侧上指出几个人来与他三人看。平儿忙去取笔砚来，他三人说道： 这一个老祝妈是妥当的，况那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如今竟把这所有的竹子交于他。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稼的，到乡村一带，凡有蔬菜稻败之类，虽是玩意儿，不必认真大植大耕，也须得他去，再以按时加些培植，岂不更好？ 探春又笑道： 可惜恒芜苑和怡红苑这两处大地方竟没有出利息之物。 李纨忙笑道： 恒芜苑更厉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苑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还有一袋篱笆上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单这没要紧的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 探春笑道： 原来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没有在行的人。 平儿忙笑道： 跟宝姑娘的婴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编成花篮葫芦给我玩的，姑娘当忘了不成？ 宝钗笑道： 我才赞你，你倒来捉弄我了。 三人都诧异，都问这是为何。 宝钗道：“ 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闲着没事吧？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像那几人连我也小看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她就是明烟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她又和我们英儿的娘极好，不如把这事交于叶妈，她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她就找英儿的娘商议了。哪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于哪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了。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至公，于是又甚妥。” 李纨、平儿都道：“ 是极。” 探春笑道：“ 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 平儿笑道：“ 不相干，假儿婴儿还认了叶妈做干娘，请吃饭吃酒，两家和厚的好得很呢。” 探春听了方罢了，又共同斟酌出几个人来，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重的，用笔圈出。一时婆子们来回，大夫已去，将药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送出去取药，兼派条幅，一面探春与李纨明示诸人，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你们采取了去取例，年终算账。探春笑道：“ 我又想起一件事，若年终算账归钱时，自然归到账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账，他们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份，他们就得半份，这是家里的旧例，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在外。如今这园子里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手，每年归账，竟归到里头来才好。” 宝钗笑道：“ 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账，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份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的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些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脂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撮簸、胆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账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了。” 平儿笑道：“ 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400两银子。” 宝钗笑道：“ 却又来，一年400。两年800两，取租的房子也堪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虽然还有敷余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占卜占卜自家。虽是心力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色，总再省上200-300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头账房里一年少出400-500银子，也不觉得很艰涩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的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繁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数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哪里不搜寻出几个钱来？凡有些余力的，一概入了关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 也必抱怨不公。 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 一年竟除了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 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早起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事，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 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 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账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账，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个个欢喜异常，都齐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 那不得管地的听了每年中又无故的分钱，也都喜欢起来，口内说 他们辛苦收拾，是该剩些钱占卜的，我们怎么好稳坐吃三柱的。 宝钗笑道， 妈妈们也别推辞了，这原是分内应当的，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躲懒纵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该管这事。你们一般听见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儿，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你们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便是个街坊邻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亲姨娘托我，我免不得气小就大，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了小份沽名钓誉，那是酒醉赌博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你们那时后悔也迟了，就连你们素日的老脸也都丢了。这些姑娘小姐们，这么一所大花园都是你们照看，皆因看得你们是三四代的老妈妈，最是循规遵矩的，原该大家齐心顾些体统，你们反纵放别人任意吃酒赌博，姨娘听见了教训一场有可，倘若被那几个管家娘子听见了，他们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导你们一番，你们这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训，虽是他们是管家管着你们，何如自己存些体统，他们如何得来作践？所以我如今替你们想出这个额外的计议来，也为大家齐心把这园里周全的谨谨慎慎，使那些有权执事的看见这般严肃谨慎，且不用他们操心，他们心里岂不敬服，也不枉替你们筹划计议，既能夺他们之权，生你们之力，岂不能行无为之志，分他们之忧？你们去细想想这话。 家人都欢声鼎沸说， 姑娘说的很是，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这样疼顾我们，我们再要不提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刚说着，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说， 江南征府里家眷昨日到京，今日进宫朝贺，此刻先遣人来送礼请安。 说着便将礼单送上去，探春接了，看到是 上用的装缎蟒缎十二匹，上用杂色缎十二匹，上用各色纱十二匹，上用宫绸十二匹，官用各色缎纱绸绫二十四匹。 李纨也看过说， 用上等封赏他。 因有命人回了贾母，贾母便命人叫李纨、探春、宝钗等都过来，将礼物看了。李纨收过，一边吩咐内库人说：“ 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 贾母应说：“ 这甄家又不与别家相同，上等赏封赏男人，只怕眨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预备下尺头。” 一语未完，果然人回， 甄府四个女人来请安。 贾母听了，忙命人带进来。那四个人都是四十往上的年纪，穿戴之物皆比主子不甚差别，请安问好毕，贾母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系了坐，待宝钗等坐了方坐下。贾母便问：“ 多早晚进京的？” 四人忙起身回说：“ 昨日进的京，今日太太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故令女人们来请安问候姑娘们。” 贾母笑问道：“ 这些年没进京，也不想到今年来。” 四人也都笑回答：“ 正是，今年是奉旨进京的。” 贾母问道：“ 家眷都来了？” 四人回说：“ 老太太和哥、两位小姐，并别位太太都没来，就只太太带了三姑娘来了。” 贾母道：“ 有人家没有？” 四人道：“ 尚没有。” 贾母笑道：“ 你们大姑娘和二姑娘这两家都和我们家甚好。” 四人笑道：“ 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去说，全亏府上照看。” 贾母笑道：“ 什么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亲，原应当的。你们二姑娘更好，更不自尊自大，我们才走得亲密。” 四人笑道：“ 这是老太太过谦呐。” 贾母又问：“ 你这哥也跟着你们老太太？” 四人回说：“ 也是跟着老太太。” 贾母道：“ 几岁了？” 又问：“ 上学不曾？” 四人笑说：“ 今年十三岁，因长得齐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气异常，天天逃学，老爷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 贾母笑道：“ 也不成了我们家的了。你这哥儿叫什么名字？” 四人道：“ 因老太太当作宝贝一样，他又生得白，老太太便叫做宝玉。” 贾母便向李纨等道：“ 偏也叫做个宝玉。” 李纨忙欠身笑道：“ 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 四人也笑道：“ 起了这小名之后，我们上下都疑惑，不知哪位亲友家也倒似曾有一个的，只是这十来年没进京来，却记不得真了。” 贾母笑道：“ 岂敢，就是我的孙子。人来。” 众媳妇丫头答应了一声，走近几步。贾母笑道：“ 园里把咱们的宝玉叫了来，给这四个管家娘子瞧瞧，比他们的宝玉如何？” 众媳妇听了，忙去了，半刻围了宝玉进来。四人一见，忙起身笑道：“ 唬了我们一跳，若是我们不进府来，倘若别处遇见，还只道是我们的宝玉后赶着也进了京了呢。” 一面说，一面都上来拉他的手，问长问短。宝玉忙也笑问好。贾母笑道：“ 比你们的长得如何？” 李纨等笑道：“ 四位妈妈才一说，可知是模样相仿了。 贾母笑道：“ 哪有这样巧事？大家子孩子们再养的娇嫩，除了脸上有残疾，十分黑丑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样的齐整，这也没有什么怪处。” 四人笑道：“如今看来，模样是一样。据老太太说，淘气也一样。我们看来，这位哥性情却比我们的好些。” 贾母忙问：“ 怎见的？” 四人笑道：“ 方才我们拉哥的手说话便知，我们那一个只说我们糊涂，满说拉手，他的东西我们略动一动也不依，所使唤的人都是女孩子们。” 四人未说完，李纨姊妹等禁不住失声笑出来。贾母也笑道：“ 我们这会子也打发人去见了你们宝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耐一时。可知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们，凭他们有什么刁钻古怪的毛病儿，见了外人必是要行出正经礼数来的。若他不行正经礼数，也断不容他刁钻去了。就是大人溺爱的，使他一则生得得仁义，二则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错，使人见了可爱可怜，背地里所以才纵他一点子。若一味他只管没里没外，不与大人争光，凭他生得怎样，也是该打死的。” 四人听了都笑说：“ 老太太这话正是，虽然我们宝玉淘气古怪，有时见了人客，规矩礼数更比大人有理，所以无人见了不爱，只说为什么还打他。殊不知他在家里无法无天，大人想不到的话偏会说，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爷太太恨得无法，就是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乱花费这也是公子哥的常情，怕上学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还治得过来。第一，天生下来这一刁钻古怪的脾气如何使得？” 一语未了，人回：“ 太太来了。” 王夫人进来问过安，他次人请了安，大概说了两句，贾母便命歇歇去。王夫人轻捧过茶方退出。四人告辞了贾母，便往王夫人出来，说了一会儿家务，打发他们回去，不必细说。这里贾母喜得逢人便告诉，也有一个宝玉，却也一般情景。众人都为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甚多，祖母溺爱孙者也古今所有常事耳，不是什么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阔呆公子的性情，自为是那四人承悦贾母之子。后至恒无怨去看湘云病去，史湘云说他：“ 你放心闹吧，先是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狠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 宝玉道：“ 哪里的谎话你也信，偏又有个宝玉了。” 湘云道：“ 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 宝玉笑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也一样，这是没有的事。”湘云道：“ 怎么诓人看见孔子只当是杨虎呢？” 宝玉笑道：“孔子杨虎虽同貌却不同名，令如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 湘云没了话答对，因笑道：“你只会胡讲， 我也不和你分证，有也罢，没也罢，与我无干。 说着便睡下了。宝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说必无，然亦似有，若说必有，又必无目睹，心中闷呢，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盘算，不觉就呼呼的睡去。不觉竟到了一座花园之内，宝玉诧异道：除了我们大观园，更又有这一个园子。正疑惑间，从那边来了几个女儿，都是丫鬟。宝玉又诧异道：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也竟还有这一干人。只见那丫鬟笑道： 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宝玉只当是说他，自己忙来陪笑说道： 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哪位世交的花园，好姐姐们带我逛逛。 众丫鬟都笑道： 原来不是咱们的宝玉，他生的倒也还干净，子儿也倒乖觉。 宝玉听了忙道： 姐姐们，这里也更还有个宝玉。 丫鬟们忙道： 宝玉二字，我们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为保佑他延寿消灾的。我叫他，他听见喜欢。你是哪里远方来的臭小厮，也乱叫起他来，仔细你的臭肉，打不烂你的。 又一个丫鬟笑道： 咱们快走吧，别叫宝玉看见，又说同这臭小厮说了话，把咱熏臭了。 说着一径去了。宝玉纳闷道：从来没有人如此荼毒我，他们如何更这样？真亦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顺步走到了一所院内。宝玉又诧异道：除了怡红院，也更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忽上了台阶，进入屋内，只见榻上有一个人卧着，那边有几个女孩做针线，也有嬉笑玩耍的。只见榻上那个少年叹了一声，一个丫鬟笑问道： 宝玉，你不睡又叹什么？想必为你妹妹病呢，你又胡愁乱恨呢。 宝玉听说，心下也便吃惊。只见榻上少年说道： 我听见老太太说，长安都中也有个宝玉，和我一样的性情，我只不信，才做了一个梦。竟梦中到了都中一个花园子里头，遇见几个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里头，偏他睡觉，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哪里去了。 宝玉听说，忙说道： 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 榻上的忙下来拉住： 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梦里了。 宝玉道： 这如何是梦？真而又真啊。 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 老爷叫宝玉。 唬得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 宝玉快回来，快回来。 袭人在旁听他梦中自唤，忙推醒他，笑问道： 宝玉在哪里？ 此时宝玉虽醒，神意尚恍惚，应向门外指说： 才出去了。 袭人笑道： 那是你梦迷了，你揉眼细瞧，是镜子里照的你眼儿。 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镜对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人捧过漱鱼茶卤来，漱了口。麝月道： 怪到老太太常嘱咐说，小人屋里不可多有镜子，小人魂不全，有镜子照多了，睡觉惊恐做胡梦。如今倒在大镜子那里安了一张床，有时放下镜套还好，往前去天热困倦不定，哪里想得到放他。比如方才就忘了，自然是先躺下照着影玩的，一时合上眼，自然是胡梦颠倒，不然如何看着自己叫自己的名字？不如明儿挪进床来是正经。 一语未了，只见王夫人遣人来叫宝玉，不知有何话说。